那么我们就要想呢，孔子有3000弟子，精通六艺者72人，那为什么还要等到100多年之后的孟子出现，才跟他可以前后搭配形成孔孟的思想，代表儒家的正统？那么孟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的特质，跟他的特殊的见解？孟子思想在儒家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要？这当然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孔子本身啊，有他的遗憾。什么遗憾呢？我们对《论语》仔细看一遍，就会发现，在《论语·宪问篇》呢，孔子公开说：“没有人了解我呀。”所以孔子公开说没有人了解他，他的学生们当然很诧异啊，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呢？子贡正好在旁边问了这个问题，孔子说：“我啊，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了解我的只有天吧。”孔子说这个话并不是一时感叹啊，而在《论语》里面呢，你可以发现他比较没有机会公开的比较完整的介绍自己的思想。因为孔子首先开始让老百姓可以受教育嘛，老百姓受教育的目的何在？希望将来可以做官来服务社会，照顾百姓。所以老百姓所学的是什么呢？像《诗经》《书经》这些礼乐，他不会学孔子思想。不像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人谈孔子思想，我们都会觉得赶快来学。而在孔子自己的时候呢，你说我今天上课不谈这种《诗经》《书经》，谈我自己的心得，同学们不要上的，不要听的，说这个听的没用啊，跟我做官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孔子就觉得说没有人了解我。而等到100多年之后呢，孟子认为啊，他很了解孔子，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接过来，是因为孔子本身啊有他的遗憾。 传说孔子有弟子3000，其中得意门生也称贤人就有72个，而著名的传世经典《论语》就是孔子的学生所著。那么孔子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自己？为什么说孔子的学生中就没有能够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思想呢？ 他的学生呢也表现不是很理想，比如孔子过世之后，学生分为八派，学生分为八派就是各有各的一套去教学生。当老师没有问题，要作为哲学家，作为孔子的学生发展他的思想，那还不到位。所以后来韩非子是法家，就批评孔子的学生们呢，用一个很难听的字来骂他们，叫他们贱儒，卑贱的贱。你看，这说明孔子的学生呢，没有受到社会上很大的尊重。而孔子的工作之一呢，是替别人办丧事，孔子是这一方面的专家，礼乐方面的专家。而孔子过世以后呢，他有些学生呢，也以这个为他的职业嘛。所以后来墨家就批评孔子的学生，说孔子的学生很不像话，听到有些人死了就很高兴，说吃饭的机会来了。这说明孔子的学生他们太过于务实啊，以至于无法在理论上把孔子的思想做全面的发挥，所以只好等到100多年之后，战国时代中期孟子出来，才把这个遗憾呢、消除。而孟子所建构的思想系统确实完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60岁以后离开齐国，回到鲁国，专心的从事著述，到83岁才过世。你照公元算法的话，是公元前372到289，大约这个年代，他活了83岁，比孔子多活了10岁。所以我们讲到孟子的生平，他后面有20年呢，就专心著述，把这本孟子这本书自己仔细的写好。所以你念《论语》跟念孟子的感受完全不同。念《论语》的时候呢，会觉得，哎，怎么这句话那么短呢？有一句没一句的，好像这句话没说清楚是谁问的。一个人讲话怎么可能只讲一句呢？子曰君子不器，讲4个字不讲了吗？他肯定还有前面还有后面的，你都没有留下来吗？而《论语》也不是孔子写的，是孔子的学生的学生 把它编成的，他的第二代弟子编成的，一般认为是游子跟曾子的学生，所以他们两个在《论语》里也称子。要不然你说曾子凭什么称子呢？他的父亲曾皙都没有称曾子啊，那他做儿子的反而称曾子，是因为他的学生负责编《论语》。所以后来到孟子的时候自己写他的著作，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表达他的思想。常诸名山，传诸其人，希望后代有人可以把他的思想发挥出来。而到了宋朝的时候呢，这些学者们也确实不错，把孟子书特别选出来，配合《论语》加上《礼记》里面所抽出来的《大学》《中庸》合成四书，构成了我们今天啊几百年以来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设法去阅读去了解的四书，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的经典。 孟子所著的书《孟子》一书和《论语》《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读之书。孔子被儒家尊为圣人，而孟子也被尊称为亚圣。那么孟子为什么能够继承和完善孔子的思想？孟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要谈孟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说到孟母三迁的这个三，在古代代表多数的意思，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啊，给了好的环境，多次搬家。在孟子小时候呢，他们家住在坟墓区附近，所以小孟子还没上学，看到有人送葬啊、挖坟啊、埋棺，就跟着学。妈妈一看，小孩子学这个好像不太适合，就设法搬家。他们搬到市场旁边，于是小孟子呢，就跟着去吆喝叫卖啊，称斤论两。妈妈一看，这个好像也不太适合，就再度搬家。结果搬到学校旁边，小孟子看到年纪比他大的哥哥们都去上学了，也跟着设法很有礼貌，懂得跟别人相让。妈妈一看这个环境不错，就住下来了。所以从这里可以发现，孟母对于环境教育啊非常重视。那么第二个故事是在《三字经》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子不学，断机杼”。他讲的就是孟子。孟子小时候念书，朗诵着，忽然停下来，停下来几分钟之后呢，又再继续念了。妈妈知道他忘记了，就把自己织的布啊剪断。孟子一看，哎呀，母亲为什么把布剪断呢？他说：“你念书不用功，我忘记了，我就把布剪断，要从头开始。”所以孟子从此以后念书啊，不敢再忘记了。所以书念得那么好，跟母亲的教育也有关系啊。这叫做机会教育。那么另外一个跟孟子有关的故事呢，是他小时候东边的邻居杀猪，大概猪叫的声音很凄厉啊，小孟子就问了他们为什么杀猪呢？妈妈随口就说了一句：“要让你吃猪肉啊。”妈妈是开玩笑的。说完之后呢，他想：“我从这个孩子胎教开始呢，各方面都非常小心。那现在我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呢？”于是就真的去买了猪肉，煮了给孟子吃。他知道说，身教跟言教要配合起来，不能够失信于自己的孩子。 我们常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所以母亲对孩子品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孟母重视环境教育，又能做到身教重于言教，而且在孟子出现问题时能够抓住问题进行机会教育，所以培养出了孟子这样的圣贤之人。那么当孟子长大之后，母亲的教育还有作用吗？ 孟子后来成年了，古代的人结婚呢，大概在20岁加冠之后，所以孟子结婚没隔几年，有一天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啊，在房间里面蹲着，他就不太高兴，因为古代的人呢，在房间里他要坐是坐在脚后跟上面，有人来的时候就要跪坐，上身直立起来，这才是守礼的表现。那你蹲着的话好像不太合乎要求，他居然就为这个小理由啊，跟母亲说妻子不太合理啊，把他休了吧。妈妈说你怎么知道呢？他就把这事情说了，说了之后母亲说啊，是你自己先不对，根据礼的要求，一个人要进门的时候呢，就要先问有谁在吗，要上堂的时候呢，声音就要抬高，或者走路声音大一点，或者咳嗽，让别人知道说你现在要进来了。等推门到房间里的时候，眼睛要看地板，你不能直接去观察别人，好像想发现别人有什么秘密似的。他说你自己没有先守礼，怎么可以怪妻子呢？他就打消这个念头。当然这种故事不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现代人看起来会觉得古代的妇女好像没什么保障，在家里面一个坐姿啊，或者站姿不对的话就有威胁了啊。我们把它当故事来看，说明孟子的母亲呢，她非常明理的。那么最后一个有关孟子的故事啊，他母亲怎么样教育他呢？他已经在社会上很有成就了，他到了齐国当到三卿之一，就是很大的官了。但他有一天心情不太好，妈妈一看就说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呢？他说我们念书人呢、啊，到一个国家去，国君如果不用我的主张我就离开，但现在我想走，母亲年纪大了，怕母亲太劳累啊，所以我就勉强忍耐吧。妈妈说你千万不要忍耐，她说我是妇道人家，我守我的礼啊，相夫教子，那么你呢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君子，应该合乎义，我来守礼你来行义，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离开就离开。所以孟子后来确实离开齐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一连提了好几个孟子母亲，那他父亲呢？很多人就问孟子是不是跟孔子一样，也是在很小的时候父亲过世，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其实不是的，孟子的父亲啊忙于工作，所以有关他的资料比较少。好，有关他家庭的背景做个说明之后呢，很多人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他这一生有什么样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所以后世的人们常把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但是孔子的一生并不得意，他到处周游列国，却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孟子的一生是否顺利呢？ 孟子的时代呢是战国时代中期，我们如果对照的话跟西方来看，西方那个时候呢在希腊的柏拉图已经建立了学院，就是西方所谓的第一所最早的大学，柏拉图所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已经建构宇宙观人生观各种大的思想系统，就在这个时代。然后亚里士多德有个学生叫做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的国王，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所以在西方是这样的形式。在中国呢，战国时代诸侯互相在争雄，那么这个时候诸侯都希望说能够富国强兵啊，统一天下嘛，那么就公开招请，凡是有学问的人呢、啊，有好的见解都来，我们用很高的待遇，非常好的礼节来邀请你们。所以孟子啊从40岁开始周游列国， 那么这几年跑下来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比较重要的时间是52岁，他去梁国见了梁惠王，也就是我们念孟子一翻开《孟子·梁惠王编》，一开头就是孟子夜见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话就问老先生，因为孟子已经52岁了，你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利益？他一讲利益啊，孟子就皱眉头，他说大王啊，你何必谈利益呢？你只要谈仁义就够了。因此这边就有分辨了，一般人都追求利益，儒家讲的是仁义，那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呢？所以孟子整个的思想是要设法让你知道，如果你讲仁义的话，它是最大的利益。因为仁义为什么是最大的利益呢？因为你符合人性的要求嘛，天下百姓都会支持你，你将来可以称王，没有问题，仁者无敌。但他这些话在证明的过程里面只有理论上的证明，而没有实际上实践的机会啊。所以孟子他跟这些国君所谈的是尧舜跟夏商周三代的帝王怎么样去照顾百姓的，以及孔子的思想，所以到处碰壁。54岁的时候呢，到了齐国见到齐宣王，那时候齐宣王刚刚上来，很有心想做一点事，所以孟子跟他谈的比较多，而齐宣王呢也特别请孟子担任客卿，就是说请你当我的国家顾问，非常的重视他，但是不给他实权。那么结果孟子啊，很多建议也都不能落实，很可惜。所以我们讲到孟子的时候呢，他的生平啊就在周游列国里面慢慢在消耗的时间。因此我们就要问呢，这孟子到底有什么样的理想呢？你为什么让这些国君都无法接受呢？ 孟子从小饱读诗书，一肚子学问，可是一直到50-60岁仍然没有机会实现自己治国的理想。那么孟子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都不能接受孟子呢？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人潮在拥挤。

就要从孟子各方面的观点来加以说明。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先说明一点，他为什么可以把孔子的思想接过来继续发展，形成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孔孟之道。因为孟子呢，把儒家思想接过来之后呢，设法把他的人性论、修养方法、教育主张、仁政理想全部都说清楚。另外他还建立了儒家的圣人观，这到底什么是圣人，天命观，为什么尧舜禹汤可以当天子，还有历史观，整个历史的发展是怎么一回事，都加以说明。孟子见过梁惠王，隔了一年梁惠王过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上来，梁襄王很年轻啊，见了孟子第一句话就问天下怎么样才能安定，孟子跟他说统一就会安定。梁襄王再问呢，那谁能统一天下呢？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就可以统一天下。说这个标准多低啊，就是你这些诸侯国啊都是有很多军队很多武力啊，你只要不喜欢杀人就可以统一天下。从这边反过来就可以知道，当时的诸侯国的国君啊动不动就随便杀人。你看历代的这些专制政体的国君也都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连续剧啊，看历史剧看都很难过，一句话没说对，一件事做错了杀，有时候动不动还诛九族诛十族了。我们最怕诛十族了，因为第十族就是老师。所以在古代的话，你学生没教好他犯了大错，老师跟着遭殃啊。所以儒家思想为什么可贵，我们今天讲儒家思想不是说我们来谈各种思想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色，不是的，而是说儒家思想有它特别值得我们珍惜的地方。我们不说别的，孟子说你不喜欢杀人就可以统一天下，从这边反过来可以了解当时的国君没有不喜欢杀人的。你只要不听我的话教育吗，太麻烦就把你除掉算了。这不是当时才出现了，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末期，就拿鲁国来说，当时执政的是季康子，一个年轻的卿季康子，他就问孔子说，孔子是国家顾问嘛，他问他说我把无道杀掉，我去接近有道，他把人分两种，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我把坏人杀光我接近好人，这样子孔先生觉得如何？所以在他眼中只有两种人，他不知道说坏人是好人慢慢堕落变成的，他也不知道说坏人如果反省悔改也可以变成好人，他不知道这个，他就一刀切。那这么简单的话，国家治好的话，那人民不是少了一大半呢？像这种观点呢，我们一路看下来就觉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完全消除。而儒家思想为什么可贵？因为孟子他把孔子的思想发挥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话来说，讲到政治方面，孟子说让孔子来执政的话，你给他政治权力，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让他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把天下给他他都不要。各位想想看，古今中外有这样的政治领袖吗？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给他天下他都不要。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啊，都是平等的，你不能够把别人当手段来利用啊，一定要把别人当目的来尊重。儒家这种思想非常可贵啊，我们尤其要了解在古代封建社会是有阶级的，而在那个时候对孔子来说呢，一往平等。而这一点事实上在《论语》里面呢已经出现了。孔子在鲁国做过五年的官，有一次下朝回来，家人跑来报告说马厩失火烧了，孔子听了之后只问一句话，有人受伤吗？他完全没有问到马有什么损失。在古代社会马是很贵重的，但是孔子没有放在心上，他只看有没有人受伤， 各位想想看，马厩失火谁可能受伤？马车夫、工人、佣人都是比较低的阶层啊，生命不受重视了。但是在孔子眼中完全一样，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孟子就把孔子的思想发挥出来，能说出这句话，这十六个字啊，是古今中外从事政治人的最高的理想。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所以孟子就把儒家的思想呢，从孔子简单的一些《论语》的材料推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将来就会一步一步介绍这样的系统到底有什么内容。 傅佩荣教授认为，孟子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孔子的只言片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傅佩荣教授将在后面的节目中详细讲解这个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习孟子的思想呢？ 我们今天还能学到什么东西？在历史上呢，孟子称为亚圣，孔子是至圣，两个人合起来叫做孔孟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要感谢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司马迁，因为司马迁写到孟子的时候，说他是把孔子的思想发挥道既通。别忘了孔子有无道一以贯之的说法，他把孔子的道学会了，完全理解了。所以司马迁等于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呢，将孟子定位，说他的地位呢，就是作为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道既通。他晚年的时候就发展孔子的学说，把它建构成为系统。第二个要感谢谁呢？东汉的时候呢，有个学者叫做赵岐，他注解孟子。他注解孟子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哎呀，孟子书里面真是好，天地万物，仁义道德，加上性命祸福，无所不包。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啊，从宇宙到人生，到人生应该如何，全部都在里面。所以念孟子书的话呢，帝王念的，士大夫念的，有心上进的人念的，都会有收获。从里面可以知道说人生应该怎么样过才有意义。所以他就直接用什么亚圣这个词来称呼孟子。这是东汉的赵岐注解的时候特别说的。所以孟子后代就有亚圣的称呼了。那我们就要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离孟子也2000多年了，还需要去学他吗？我们说学古人呢，常会怀疑，我们了解就好了吗？那你学的话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在这里我们就要说明一下。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靠专业，你有什么专长啊、特殊的能力，被社会所用，找到工作，你可以活下去。在经济上轨道慢慢发展的时候，要活着不是问题。但是要活得有意义，就需要什么？需要一套价值观。价值这两个字啊，跟选择有关。如果你今天不做选择，那一样东西好坏有什么关系呢？你不需要选择。你一旦选择的时候，就有这个比那个更好。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你要如何跟别人相处？你有三个选择，那你就要问呢、啊、哪一种方式呢最适合，既符合人性的要求，又符合别人的期许，做出来之后使人际关系更为和谐，更为圆满的，那你当然要照这个方式来做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套价值观，你才能活得有意义。那么孟子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它里面说明了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人为什么要行善避恶，同时呢，行善避恶会带来快乐，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我们说一套哲学啊，它必须建构一个系统，就是说你不能说，哎，今天发生这个事，我就设法去了解它，并且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那明天发生别的事怎么办呢？所以哲学一定要把它的学说从人的生命跟自然界的关系 甚至生前跟死后的关系都连起来。你除了怎么对待活着的现代的人，还要考虑到过去的祖先该怎么对待，还有将来的子孙该怎么样对待，像这个都要考虑。举个例子，孟子里面当然很强调孝顺了，但他也说，如果祖先不好好做的话，子女想要孝顺也不容易啊。他特别举周朝的幽王跟厉王，这些幽跟厉啊，是死后被人家所封的一个谥号，就是一个人呢、过世以后，别人按照他生平的一些资料啊，给他一个字，作为他这一生的一个定论。幽代表幽暗嘛，昏暗；厉代表残暴啊。孟子说，被人家称作幽王跟厉王，他后代就算有100代的孝子贤孙呢、都不能改变这个称号。这对于子孙来说，多么大的压力啊！所以孟子就把这些价值观设法说清楚，让你活着的时候可以知道说，跟随孟子走，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记得杨振宁先生是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他的自传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他从30岁以后，做人处事全靠孟子。我们都知道他的物理学是第一流的，那请问做人处事能靠物理学吗？能靠化学吗？靠天文学吗？不行啊，做人处事需要靠一套价值观，而孟子里面就是有完整的价值观。所以他这个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现在的社会呢，称作后现代，听起来有点矛盾，现代人活在后现代社会里面。所谓的后现代，就是现代社会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从启蒙运动之后呢，一路发展，认为说人的理性只要慢慢的开展，社会就慢慢的合理化，走向繁荣进步。但是在20世纪呢，2次世界大战使这种理想幻灭了，就是有理性的人为什么做出非理性的事情呢？所以理性不再成为可靠的基础的时候呢，就变成是后现代社会的开始。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观混淆的时代，所有的价值观都放在一边了。他们有一句口号，就是所有被接受的都要重新质疑，这句话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口号。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的观念混淆，跟这个都有关系。如果这些价值观都放在一边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要忘记，一般人要建立整套价值观难上加难啊。你就是再好的父母亲想教自己的孩子，你说凭他个人的生活经验去总结一些观念去教，很有限，恐怕挂一漏万，学校教的跟社会上发展的恐怕有一些矛盾冲突，那怎么办呢？ 现代社会在物质基础逐渐丰富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也有了很多变化。同样一个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和判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明辨是非，又该怎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呢？ 需要一些哲学，像儒家就是非常好的哲学，因为他的思想呢，从人性论整个建构起来一套思想。我们只要听到孔子说一个人可以杀身成仁，孟子说一个人可以舍身取义，这时候我们就要问呢、为什么讲儒家一定要讲得那么悲壮呢？好像是要牺牲生命一样。但你再一想，人生自古谁无死呢？如果说你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那这一来的话选择就很简单了。有些人是虽死犹生，有些人是虽生犹死，那这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啊！他在人的生命里面从内在产生变化，改造一个人生命的力量，把他的潜能整个发挥出来。所以一个好的哲学你学了之后啊，像我们现在看孟子，你学了之后就觉得说人生充满希望。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学习得到一种正确的观念，在生命里面加以实践，透过真诚的一种力量表现出来。 快乐也由内而发。所以我们将来谈到孟子的时候呢，会从他的教育啊、修养、怎么孝顺各方面来做说明，希望能够把孟子的思想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尤其要谈到人生的快乐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每一种哲学提出来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回应人的需要嘛。哪一个人不希望活得快乐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快乐有很多种，有一些是吃饱喝足的快乐，有一些呢是帮助别人的快乐，更有一些呢是自己去实践人生理想的快乐，它有不同的层次。那你怎么样把它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不会排斥任何不同的快乐。你说你学儒家之后就不能有吃饭的快乐吗？孟子特别喜欢举吃饭的快乐来说明。有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经常在用的，他说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口渴的时候什么都好喝。所以朋友请吃饭问我说要吃什么，我说什么都可以，因为我肚子饿了。看到没有，这完全符合孟子的思想。所以孟子里面讲这些做比喻，好，眼睛喜欢看美丽的颜色，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这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心啊，也一定喜欢善，喜欢看到善的行为。他就用这样的比喻让你可以了解。所以孟子本身被人家说成好辩，那我们就要探讨一下，他真的是徒成口舌之力吗？他难道没有真正的理由或者道理要说清楚的吗？我们将来就会发现孟子绝对可以说清楚，他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你越深入学习就越能够发现一种生命成长的快乐。因为观念呢，就是人类啊可以去设法从别人身上学来的。他一辈子的心得，我们透过几个小时的认真阅读思考，就可以去了解一些基本的观点，这是非常愉悦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一部分呢就先谈到这儿，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这原味的夏天不准过去，没有人有资格浪费他的时间。骑着风，我们在天空下飞行，不要太多道理，我们需要爱情和回忆。夏天终于走到了尾声，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一块手机今天的内容，汗水记录了我们的快乐。 原味的夏天没有过